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厚朴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央民族乐团世界首部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今晚登台国家大剧。这部剧以戏剧与乐器作为玄奘西行之路上精神文化高度凝练的象征与代表，多种民族乐器将其中呈现，充分展现了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音乐在历史的陶冶沉淀融合当中兼收并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多元文化特质。纯真年代，园丁与元芳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布里顿与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今晚将带来贝多芬、斯特拉文斯基的经典作品。国家大剧制作的贝里尼的歌剧《梦游女》今晚继续演出，这是国家大剧继《诺尔玛》之后制作的第二部贝里尼歌剧。世界知名导演吉尔伯特·德弗洛打造了这部梦幻般的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北京人艺原创京味大戏《玩家》正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首演于2016年的作品已经是第四轮演出，主创团队对作品又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打磨。这部剧由人民导演冯远征主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9月2号。经典默剧《安德鲁与多利尼》今晚登台龙福剧场，这部剧用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故事，但更多的它在讲述克服、奋斗和爱。昆曲《红楼梦》下部今晚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由艾米·舒默、米歇尔·威廉姆斯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超大号美人》昨天在全国上映。电影倡导女性的自信美，讲述了微胖女孩瑞妮曾深陷自卑情节，后来因一场意外完成华丽蜕变，踏出一条人生新道路的故事。好莱坞动作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片方昨天发布热血沸腾版预告以及 IMAX 版海报。今晚影片将在北京举行盛大首映，导演克里斯托弗·麦考利将携主演汤姆·克鲁斯、亨利·卡维尔以及西蒙·佩吉亮相，曾志伟监制，钱嘉乐执导，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等人主演的电影《黄金兄弟》昨天发布一组全新海报。影片讲述兄弟五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却惨遭设局及利用，引发出了一场黄金劫案的故事。影片将于9月21号在全国公映。继《小时代》系列电影之后，郭敬明的又一部青春小说《悲伤逆流成河》将被搬上大荧幕。不过这一次不走华丽奢靡的风格，而是聚焦校园霸凌现象。郭敬明也只是担任监制，把导筒交给了作家导演洛洛。影片这次大胆启用新人，主演赵英博、任敏、张若楠、朱丹妮等都是95后，将于9月30号在全国上映。纪录电影《共同命运》正在制作，影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背景、身份、年龄的人物发生的故事为线索，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环境、生活、工作和梦想，让全球观众了解一带一路带给世界的改变，展现不同国家不同人物的共同命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记忆力。哎，这个同时上的其中一部是一出好戏，上映20天13亿400万。 嗯， 这是什么概念？刚才听到的《巨齿鲨》这部电影，其实在一定的影响力上是不如一出好戏的，对吧？ 嗯，嗯， 一出好戏那个大街小巷，你在满网都能看到它的各种各样的话题。 对， 那这两部电影呢，其实现在票房已经相差无几。 嗯， 那还有一部电影也是那一天啊，两部电影上的时候，它也夹缝当中求生存。 嗯， 哎，来的时候本来宣传力度非常大的，上映20天拿到了5亿5400万票房的是哪一部呢？这个一下少了一半是吧？ 嗯， 爱情公寓。 哎， 当时怎么说来着？ 啊， 当巨齿鲨来到了爱情公寓，这就是一出好戏。 好，那 三部同样啊，那命运不同，你看见没有？ 是， 所以为什么要说它？ 嗯， 命好啊， 命好， 这鲨鱼命好、 啊。这个巨齿鲨确实啊，巨齿鲨是，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很多人都没想到，为什么呢？很多人对它的这个收回成本表示不太看好啊。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这个背景啊。这个巨齿鲨呢，改编自美国作家斯蒂夫·奥顿的同名小说啊，就讲述了这个大鲨鱼。这个大鲨鱼是史前巨兽。就是特别特别大，这大家伙啊！ 史前一共俩巨兽，一个叫史前巨鳄，一个叫史前这巨齿鲨， 咱都见过了啊！ 对，哎、都是电影里看过的、 哎。这史前巨兽呢，就逃离了深海，并且对人类大开杀戒啊！然后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个乔纳森·泰勒就是杰森·斯坦森演的这人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叫深海潜水专家啊，基本上在这里边就是一超人呐啊， 照他演太合适了， 哎、 原来就是一跳水、 啊哎，对，确实啊、嗯，演着水下的戏份确实是驾轻就熟。然后呢，跟一位中国女科学家叫苏音啊，但是姓张， 哦，我们本家啊， 对啊，张苏音啊，就是李冰冰。嗯，哎，他来演的这个角色，携手来制服鲨鱼，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啊。 看过的朋友觉得过瘾不过瘾啊？啊， 哎，这巨齿鲨呀，能有今天的成绩，没说特别不容易， 都是各位的功劳。 哎，就特别的，他这命运多舛。首先，我们说这个小说的处女作，他1997年是正式发表的，然后呢， 97年的书是吧？ 对， 哦、 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是这个非常受好评啊。然后呢，作者也将这个故事进行扩展，后续又出了5部小说， 嚯、啊，说的跟鬼吹灯似的。 最新一部叫《巨齿鲨代际》啊，没太看明白什么意思。 代际，哎，一代是吧？代际， 哎，那么在今年是也是出版了。 哦，这最新的今年还在出版这书哈、 啊。对、嗯，那么这个小说呢，后来是被这个迪士尼买下了，首先买下了它的影视改编权， 差点加入漫威了啊。 十年。没动静啊，就一直都没拍、哦。 版权先10年前买了， 对， 然后不拍， 对，然后这个2007年的时候，就是那个 New Line 啊，新线影业， 嗯， 把这版权重新给买下来了。说你老不拍，我来吧，啊，就把这版权 换了东家， 换东家了、嗯。然后说这个提上日程了，就马上就开始拍了。可是呢，后来这个新线影业宣布计划取消啊， 也不拍了， 也不拍了。这个原作者呢，就我们说这个史蒂夫啊，他把这个版权收回来了，并且说我来弄，重启拍摄计划。然后导演也换了，导演原来那个叫埃利罗斯啊，没太查到更多的消息。但是我记得我们最开始说，就是李冰冰要跟美国合作，拍两部作品， 嗯、 一个《迷巢》，一个《巨齿鲨》 嗯。 那个时候就说到这个埃利罗斯，他应该是做特效特别厉害、 嗯、 啊，做特效出身的。后来就 这人没了吗？ 这人不是这。人没了， 这人从那岗位上没了。 对，就是不参与这工作了啊，嗯、又换了人了，换成了这个乔、这个、 德特杜巴 啊， 这名字难念， 比较拗口。然后呢，又是这就是公司注意了啊，华纳兄弟，华人文化引力传媒。我们如果看这电影，你会看到最先出来的，我们不都是那电影出来有那个 logo 吗？ 嗯、 最先出来的是 龙标， 龙标接下来是引力传媒。哎、 哦，是这家公司。 对， 这引力传媒是中国人的，是外国人的？ 嗯，应该是，我感觉是中国人， 是中国方公司是吧？ 哎、哦，所以说是中美两国的影视公司达成了这个合作。 哦， 哎呀， 是中国和美国合拍的。 对，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巨齿鲨呀，终于是露面了啊，这才来跟我们见面。其实这个电影虽然说它的阵容非常强大，首先我们说这个导演乔·德特杜巴就很厉害啊，我们对他非常熟悉的《国家宝藏三部》，对吧？这是出自 哦，就是张国立老师那个做主持人那个， 不是那个，你这老 不是、那个、 电影老偏节目，你还在于情于理那个框架当中。 是那个是哪个？是那个谁？是那个凯奇， 哎，凯奇， 绝命逃亡出演， 凯奇，凯奇的国家宝藏， 凯奇国家宝藏都是、 这个、是这个导演导的。 对了啊、哦，这个导演乔·德特杜巴还是相当有功力的、啊。 这么一说，大家对这个电影的血统啊，就有了新的认识了， 哎， 是吧？ 嗯，但是我就想说一点，他其实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口碑之一啊。你除了有杰森·斯坦森、李冰冰这个演员，咱自不必说，这个当中的其他的一些配角也都是相当有名气的啊，这实力派演员。背后的团队也很厉害，制片团队这个洛伦佐·迪·伯纳文图拉是变形金刚四部的这个制片人，还有特种部队制片人，就是擅长导这种大片，就是做制作人、啊、还有这个怪物史莱克系列的这个哈利·格瑞森·威廉斯是为影片原声配乐啊，还有格兰特·梅杰，这是曾经是《指环王》的艺术指导，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来进行艺术指导。所以说 说了这么一串 啊， 为什么好看？怪不得好看，是吧？ 哎，好莱坞班底， 你就说啊，这种事情其实翻来覆去说啊，说了好多遍，大家可能有印象。有的时候说，哎呀，一大帮的这个国际化的什么什么导演啊、艺术指导啊、各种各样的服装啊，反正这个服化道全都是特别大牌的国际班底，结果弄出来的片子吧，哎，只卖了几千万，是吧？多的是。哎，这部剧《纸杀》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 就不一样， 也是这些人，不是，也是这些名号啊、哎、是吧？ 而且我们说这个作为中美合拍，这也不是第一部失败的，不是，这也不是第一部作品了、哎哎、前面有好多都是 够成功了啊，够成功， 好多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可以这么说，就是口碑不怎么样，票房您又没，至少没赚回来吧。咱们可以数上好多部这样的作品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也是凯奇主演的《绝命逃亡》，这刘亦菲是吧，那还了得吗？对吧，你跟花木兰主演，你烧高香去吧，是吧？然后李冰冰那部《迷巢》也是嘛，《侠盗联盟》是不是？这都是合拍。还有这个《摇滚藏獒》《勇士之门》《长城》，这个也亏损嘛。 还有你刚才说那个什么来着？就凯奇那个不是也是吗？ 啊，对呀、啊，就《绝命逃亡》《 绝命逃亡》《 白幽灵传奇》《绝命逃亡》。 就是你，所以你很难说啊，就是用了谁，啊、好像听起来像是票房保证了。你用了什么样的班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说不定都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个题材。结果呢，是两说的， 对， 很有可能就剑走偏锋， 所以 就一下就赢，有大部分都是折戟沉沙了。 所以人家说这部《巨齿鲨》其实成为了一部叫中美合拍片的一部里程碑作品，虽然 这么高的评价了都， 虽然它可能它的风头真的不如我们说《蚁人》，还有马上就要来的《 碟中谍》 这《碟中谍六》嗯、啊，这个今天我在影院我还问了一句，咱们旁边我问了一句，我说这《巨齿鲨》还有呢？我今天特意去看的嘛， 对对，都被《蚁人》和《碟中谍》都要吞没了。 不是说了，马上这周六我们就不会拍了。啊、 哦，真是这样！ 这几天就是最后几场、嗯、啊，但是我们看也差不多赚够了哈， 20天啊，这个成绩我估计本是肯定收回来了。 因 为这边， 对， 因为这边啊，中国这边是一部分票房 啊，对， 美国那边票房也非常好。 美元应该他们说是 我记得前两天说是9000多万的票房嘛， 对 对吧？ 是的啊。好，到底《巨齿鲨》是怎样一种感觉？还没看的朋友，我们来听听预告片。 How big is that thing? Between 70 and 90 feet. What's happening? It's a huge squid. My God. It's Megalodon. It had no predators. I've got an emergency locator beacon. Its jaws.By the well in half. Oh my God! She's coming. Find it and kill it. Well, I'm in. Me too. Let's do this. You seriously think that a rifle is gonna hurt that thing?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哎，刚才听到的这是巨齿鲨的预告片啊，这说到这大鲨鱼啊，挺有意思啊。前两天还有一个国外的纪录片啊，就是奥尼尔，这大鲨鱼外号大鲨鱼嘛，名字也叫沙奎尔奥尼尔啊。然后这个特意体验了一下，跟这个不太有攻击性的鲨鱼啊独处了一下啊，然后当他 在同一片水里 啊，对对对啊，在一个应该是个泳池感觉到设计的啊，当他摸到鲨鱼的时候，特别的兴奋啊，我摸到鲨鱼了， 摸到自己了， 挺有意思啊。他就是 都在说这个嘛，说这两天有一概念，说这鲨鱼其实攻击性啊，它对于人类来讲危害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就是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老是说鲨鱼很凶恶嘛，很凶残， 对， 但是后来他们说鲨鱼这么多年来吃的人还没有蚊子一天吃人多呢啊，不是一天伤害的人多呢是吧？ 对， 就是带来的疾病各种。鲨鱼好像据说是它只是对那个血腥那个东西感兴趣， 特别感兴趣。 然后还他们甚至有人说嘛，说鲨鱼其实特别讨厌吃人啊，人那个味道特别不好。 哎呦我的天！ 为了说把这个事儿给搬过来了，就矫枉过正是吧？ 你钻鲨鱼肚子里去了，不爱吃、啊。 我鲨鱼肚子是蛔虫。但是说到这个电影，关于鲨鱼的电影，真的，他这次就为什么这么好啊？这众说纷纭啊，就是有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部电影突然就脱颖而出了？你看，在我们说的前后夹击，你说前怕狼后怕虎啊，他什么都不怕，他为什么就好了呢？是吧？你看有几个原因，他们曾经分析过，那边你给这个琢磨一下啊。首先他们说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杰森斯坦森说这他只要在，这就是这电影没跑，可能票房高。然后还有人说这不是，这应该还是这个李冰冰啊，有李冰冰。但是我一想有李冰冰这事儿，那迷巢一下就有一个反正是吧？ 啊， 他肯定是。不能是这个原因。还有人说了，说可能跟这个题材还是密切相关，就是这个大鲨鱼这件事情，就是巨齿鲨他讲这个大鲨鱼这大块头，刚才我们说这个大部头大块头，他有的时候在这个电影上啊，他就是能够吸引观众， 就是这是一类电影啊，就是 你看这个刚才呆呆小熊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说了一堆名字啊，其中就包含有刚才那个我们还没有提到的，就是鲨鱼这个它有一个电影的源头对吧，起源于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的大白鲨。从那以后啊，发现这个关于大的巨型怪兽或者巨型的，像你看到的把某些动物夸张的那些电影，是特别多的。你还记不记得就在前不久那个狂暴巨兽，它是不是就是放大的怪兽？ 对。 然后你再往前想，还有好多这样的东西，比方说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史前巨鳄是一个，然后那尼斯湖怪兽啊，那样的东西就特别特别。再说了，金刚和哥斯拉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电影？ 也是，对对。 所以这种电影是不是它就是跟高票房就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 你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得就是现在的电影市场，它其实分得很细致的啊。就是我们说1975年的这一部《大白鲨》出来之后，以后咱们就别说别的怪兽，就单说这鲨鱼，就很多很多， 就很有拍头是吧？ 对。就是人鲨大战嘛，这个梗基本上都快玩烂了、啊、 能说出来一串名字、啊、 哎、就是咱别说这个再早的了，2016年的沙滩啊，大家还记得吗？鲨鱼的鲨， 拍的真好。 对，这沙滩其实跟大白鲨跟我们说的这个电影巨齿鲨也不是一类型的，一会儿咱们再说。但是呢票房一般，2500万美元，然后呢 有识货 啊。2017年的沙海啊， 沙海 拍海550万美元， 上海没看过。 这个一般，但是就这一次巨齿鲨来讲，它其实有点 鲨鱼的翻身电影是吧、哎、 冲着这个大白鲨那个意思去了。就一个是它的投资啊，我们说投资非常大啊，原来说是1.3亿美元，后来说又那个什么呢，

深坠入海底，混乱心跳化为夏意， 爱动为奇，大破神秘，贪婪的人是这烟雾光明，黑暗中散发着原始兽性，气味像无尽黑夜中的纯白， 这飘忽的深海，这三月温度后掩埋，沉默蠢蠢欲动，谁来的末日时的阴霾，蓝烁却从某处传来，我都将无声息散开， 下了 all the shots， 上一路脚下的规则，将一切虚伪剥夺，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啊！今天我们说的是马上就要被这个即将到来的碟中谍六啊，就会给吞没的这个 巨齿鲨啊， 巨齿鲨， 这得多大一张嘴啊 啊， 是吧？连巨齿鲨都能吞了。 对，这个巨齿鲨呢，确实是啊，这个没想到啊，票房这么高哈、啊。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鲨鱼电影，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有传承的，而且这一次巨齿鲨呢，很多人说，哎，这个还是啊，就是很不错的这个中国元素做的啊。就曾几何时，我们就很吐槽好莱坞很多电影、啊、把这个中国元素做的特别不好，特别烂啊。比如说这个当年比较早的就是钢铁侠第三部的时候啊，一出来呢，这个是王学圻跟范冰冰啊，二人有这么一段拯救钢铁侠生命的这个戏啊，后来发现呢，中国特工 只是供给中国观众看的。 哎，再有就是到变形金刚这个合作呢，就是哎，就是把主要的一个场景，一块戏的场景放在了咱们这个应该是武隆那个地方啊，但是呢，它的剧情还有它人物的这个设定都是很奇怪，都处理的，就说白了，这个背景你放不放那儿也没什么意义啊。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 无所谓， 做了一点就是其实是狗尾续貂的事情。 哎，后来呢，就是到下一阶段了。下一阶段呢，这种就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叫中国有名的女演员啊，然后到这个美国跟这些男演员们、跟这些大腕们来合作， 打醋啊，打酱油啊，都打。 哎呀呵， 是吧？ 哎，尤其这个。你像这个很多电影啊，比如说《金装》里边是吧？景甜也打了不少酱油， 对 吧？哎，但是我们看来呢，就是再后一阶段哈，就出现两种态势，一种态势是什么？就是主导的影片的主导者可能不是在美国那边了，比如张艺谋导演的《长城》是吧？比如咱们这边来主导了，这个你咱们的演员的戏份就很多了。 对， 哎， 同样还是景甜， 哎，又有人发现。哎，这怎么感觉好像外国人也有点要打酱油的意思哈？就是说，那马特达蒙在咱们这里就不是马特达蒙了，是吧？那个， 就你总看着变了味儿的， 老是不舒服、啊。 咱们去那边有可能在一个阶段也是变味儿的东西。 哎， 把外国演员吸纳到中国的这个影视的啊这个故事里面来，有可能你看着也有点不是那么个滋味。 哎、对，那这部电影我个人的观感，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你刚才说了一下这个关于就是模糊的几个阶段，实际上这几个阶段啊，我们来看啊，在今年的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合拍片的论坛的，但是合拍片论坛呢是一个昵称啊，它的正式的名字实际上是叫做、哦、这个名字大家记叫中外电影合作论坛。 哦， 这个论坛上其实是探讨了很多关于这个中外合拍片。模式啊，发展啊，以后的趋势啊，技术啊，等等等等的内容，这里头就提到说这个发展的历程啊，确实很早很早。赵亮应该有印象啊，就是这个印象应该其实最早不是来自于中美合拍，而是来自于当初还是这个叫做内地和香港的合拍。有没有印象？ 对对 对， 当时这种合拍片特别多，起源于什么时代呢？少林寺应该是当时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一部。 是是是， 从那以后这种片子特别多。少林寺就一批啊，后来的关于少林文化的一些东西，再往后走，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这个中美合拍或者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合拍的片子，其实有几种方式，这几种方式就跟刚才赵亮所说的那个，历程是紧密相连的。这几种方式其实很简单。这里头有叫做联合设置，叫协作设置，也有委托设置， 对，这三种。 最那个熟悉的其实就是有一段时间咱们叫协作设置嘛。 协作 也可能可以叫这个贴着那边设置是吧？那边出了所有的东西对吧？这边只要出俩人就行。 哎，对 对吧？ 对对对， 或者他们来拍的时候你这边 协助他们拍下来。 对， 这就是协助。 我们说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你在这个 你发展阶段不一样。 对，你发展阶段的时候，你还得学着他们做哪些具体的这些工作。 你没话语权的。 对， 那个时候。 对。 后来委托设置好一点，就是他们把钱一出，你在你这儿里拍一段啊，你给他们拍了就行了啊，拍了接人片子里边。 嗯。 然后后来就联合设置，联合设置这就比较讲究了。 嗯。 共同投资，对吧？ 嗯。 现在甚至中方投资比例非常大，然后。这个什么共同设置啊，共同利益分享啊，共同承担风险啊， 嗯，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在合拍片里面现在看的模式可能最多的就是这种模式了，就是，联合设置。 嗯， 这个巨齿鲨的这个合拍事实上是有根据的，对吧？ 嗯， 他拍的很多的镜头包括故事发生的地方是在咱们的海南那边啊。 嗯， 是吧？ 对对，这次 赵亮看得很兴奋，说没去海南呢，看一下海南什么样。 有一个这个三亚海滩煮饺子的画面啊，就是全是人， 是吧？ 啊，然后这个鲨鱼在底下呜，出现了啊，来了啊，挺好的啊。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啊，这李冰冰跟杰森斯坦森两人还是基本还是比较合拍的啊。就是说， 李冰冰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啊， 嗯， 就是好多合拍片里面都有他 啊，对， 一直在走合拍片这条路。 这我觉得东北大姑娘可能。跟俄国人还是比 较，欧美的这个风，它还是连的比较紧密 了啊。那我觉得这有一个发展过程也是很正常的。咱们历史上第一部中外合拍片，我查了一下，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艺术制片公司合拍的儿童电影《风筝》。 风筝，风筝里面大家记得吗？那孙悟空那形象， 哎， 那是特别特别有名的一部电影。 这是第一部啊， 中法这个合拍很有历史，啊， 很有历史。对对对啊，后来我们看到这些年的合拍片很多了，包括《功夫瑜伽》《金章骷髅岛》，其实《唐人街探二》其实都有这个咱们这个与各个国家在内合作的这身影。 我看了现在咱们这个签订协议的这个合拍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啊， 嗯， 一共达到了大概40多个。 嗯。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以后看到的合拍片的这个来源 啊 非常的丰富， 对， 并不只是跟美国。 美国啊，好，那不管怎么说呢，这一部这个巨齿鲨还是取得了成功。我们刚才接着刚才那话茬，往回盘点啊，这个沙滩这个电影，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当时呢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首先说沙滩呢，它从视觉画面、视觉效果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让大家有这个看点啊。有时候很多人说嘛，说这个比基尼美女，这是一个美女与野兽啊，然后那个大鲨鱼也是特别特别厉害， 就这两个视角都是孤独的 啊， 对吧？从人类的角度也是，从那个鲨鱼的角度也是， 对，反正就是看的就是一个美女与一个鲨鱼来进行战斗 博弈， 博弈啊。那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不错的，就讲一怎么故事，咱们听一个这样听一个影评栏目的介绍吧。嗯，快速的讲一下这个电影， 这是16年电影， 对，16年电影啊。这个人这个栏目叫《入影三分》，被很多人称为叫低配版的古阿莫啊。 来，哎， 听一听啊，贫穷古阿莫啊是怎么样来说的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入影三分》，我是影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白腿，啊不，是大白鲨的故事。鲨鲨是个喜欢在浅滩玩耍的鲨鱼，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能看到沙滩上的美女啊。这个味道好诱人啊，受不了了！你还爬到死鲸鱼身上，我顶！还游得挺快，有本事你就一直在那待着。我去，你吼啥呢？吓得我一激灵。你这样，我出去来回塞牙的好吗？反正你也不敢下来，反正饿死你。怎么什么都吃啊？有寄生虫的好吗？咋的？你是看见冲浪板了吗？你是想跑吗？你不知道冲浪板也是我的吗？来一个，看起来块比较大，不知道好不好吃。谁让你动我的冲浪板了？啊，有点肥，不过还可以，还是腿腿的比较香。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啊，又来两个，腿腿是我的，你们别想就走，我咬，嗯啊嗯啊，都再咬。 哎，这就是低配版的古阿莫啊， 而且完全是在鲨鱼角度的， 对， 就是第一人称鲨鱼， 对， 嗯， 号称叫沙沙啊，他还起了个名啊，这个沙滩，这是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喜欢哈，我看到很多评分网站评到接近80分了， 所以我就说你刚刚提那票房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不值啊， 嗯， 就是我为他不值啊， 嗯， 这个本来质量很高，但是票房成绩在市场上表现非常一般， 对，那这个演员还是相当棒的啊，这个叫这演员这个大模特叫布雷克 莱弗利啊，他是获了很多的奖，最关键的，他真就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绿灯侠，但是现在不说了，死侍的扮演者瑞恩雷诺兹，人家是夫妻两个啊， 两口子， 演技也是相当的卓著啊。这个绯闻女孩2008年的时候是获得了这个青少年选择奖最佳女主角奖的提名啊，相当这个有实力。 你说的这个 颜值也很高 啊，这个沙滩的这个剧情啊，其实相对简单， 对。 他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啊，这个叫潜水， 对 对吧？应该是不对， 冲浪， 翻板嘛， 对对对， 他喜欢这个运动，后来就在这个地方遇到了这个鲨鱼。那其他的关于这个鲨鱼的故事，一般来说讲的还都稍微就是弯弯绕多一点，对吧？ 对对， 你看到了现在这个合拍片里面，刚才提到巨齿鲨，我就想到了在这之前有一部，你刚才也提到它名字了，叫《迷巢》，虽然不是讲鲨鱼故事，也是一个就是叫怪兽，是吧？大巨蜘蛛， 对这个咱们听听吧啊，这李冰冰和他的弟弟吴尊， 主要是要说啊，《迷巢》和这个鲨和巨齿鲨里面其实是有非常非常相似的设定， 对， 非常相似， 对，很相像。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一开头，李冰冰在这里边演了一个应该是博物馆的 剧毒生物学家 啊，剧毒生物学家， 对吧？ 对对对， 你听，他不是研究这一般毒啊，是剧毒。 来，咱们听一听， 根本就是瞎折腾， 对。折腾也是种乐趣啊， 乐趣在巴格达全副武装的搬砖也算乐趣， 我宁可躺着挺尸。 到哪去了？ 啥的？ 哦，是家。 又来了，他还真是够知足的。 不知足吧，这妞多好。哎，要是你不感兴趣的话， 哎，她是我姐姐。 泰斑蛇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爬行动物之一，而且它非常具有攻击性。我是研究有毒动物的专家，对它们了如指掌。所以，如果有人夸口说蛇其实更怕人类，那是因为他没见过它们的厉害。只要被它咬上一口，整个中枢神经就会麻痹，主要脏器功能就会停止，让你几小时之内就会死去。不过别担心，你们可以玩这个，这是假的，你想玩吗？你要小心哦，没准儿会咬你哦。别害怕，你跟我弟弟一样帅，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勇敢的探险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刚才听了一段这个《迷巢》啊，这个电影确实不太尽如人意啊，整个拍起来有点这种数字电影的感觉，不太像大片啊， 像是我们在央六应该看到的片子是吧？我确实是在央六看的， 是吧？ 这个电影，我刚才说它的这个跟这个大的巨齿鲨啊相似的地方就在于它，你看它这个对于华裔的这个角色的设定，那个《迷巢》里面叫剧毒生物学家，在《巨齿鲨》里面李冰冰同样扮演的是一个科学家。 科学家， 海洋生物学家， 海洋生物学家， 海洋哈，因为它跟这个鲨鱼要有关系。 对，我觉得这个巨齿鲨当中啊，有一点做的还算不错的，就是说，它有点像，就是大白鲨那种，就是它不仅仅局限于说我是一个怪兽电影，这个当中它有一点对抗，就是戏剧性的对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鲨鱼？当然， 你是说巨齿鲨是吧？ 对，我是说巨齿鲨，就是说人类出于自保嘛。这个一定是见这种怪物首先想逃命，然后反过来这个怪物又杀害了或者说吃掉了他们的朋友同事，就是又有一种恨是吧，想把这大家伙干掉。但是这个当中其实是有人的一种就是很冷静的一种思考的，比如说这里边剧中演这个李冰冰父亲的这个人物，他在这个就是第一次 是吧， 对，中国演员，他在第一次人们已经把这个巨齿鲨大家误以为已经消灭的时候，这个老演员呢有一句感慨啊，他一点也不显得高兴，他就是说呢，我们人类没，就是你们高兴啊，没出什么圈，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祖先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开掘一块地方